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4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 好嘢，又到礼拜五啦。 系啊，你啊，礼拜五我哋有咩？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 冇错，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好可能啊，你自己都系其中一份子啊。 系，如果唔认嘅，你身边应该都有嘅。 或者你自问一下身边有冇啲咁嘅人咯？你同办公室啲同事商量一下，因为我哋今日要点歌嘅对象就系薪水小偷啊，即系嗰啲简单啲嚟讲就系收咗一份粮，但系又唔系好做得到嗰份粮要求嘅嘢嗰啲啦。 系啊，或者嗰啲办公嗰啲人咯， 系 啦，翻工啊，睇好多。 办公个办系办嘢个办，唔系做嘢嗰个办。 系啊，呢啲星期五嘅时候，梗系都下背脊啦。有冇人叫你开名？可能你平时有啲嘢，你摆喺心里面有不满，你又唔好意思，或者唔方便直接同嗰个人讲。 咁你可以借呢个点歌嘅机会啊，将你嘅经历话我哋听，或者系将一首歌曲啊献俾佢哋嘅咁样，咁啊可以话俾我哋听嘅。 系，咁啊可以喺个我哋个 post 嗰度留言啦，拣歌 啊， 系啊，一阵间就会听到我哋又写啲乜嘢啦，咁样，咁啊，你有威风啊！跑步啦，做运动啦，一个人 keep fit 啦。真系啊，而家咧即系自从 见到我瘦咗之后， 少咗戴口罩之后咧，咁即系因为好老实讲嘅，之前嗰几年咧个人系懒咗做运动嘅一个原因啦，真系戴住口罩实在系唔系好得啊，因为个体能真系戴住口罩辛苦啲，我应付唔到啦。咁我深信有好多朋友仔做开运动系得嘅，但系我系一戴住口罩跑两步我就索晒气噶啦。咁所以我其实过去几年真系极少做运动嘅，系可以几乎用冇喐过三年去形容嘅。咁啊，最近系啦，俾你讲中咗啦，你瘦咗好多啦嘛，即系连阿旺角卡文都成日指住我哋啲相嚟话我哋咩嘛。 系，虽然佢话原来睇翻啲相，我而家仲未系最瘦嘅状态，以前再瘦啲。 但系佢话你而家块面尖过我啦嘛。 系啊，而家见到啲做访问嘅时候，啲有一排冇见嘅 artist 见到都话：，哇，你搞咩嚟啊？你有病啊？咁啊。呢个系我自己加嘅， 边有阿杰咁衰啊？ 后面嗰个系我加嘅，前面嗰个就哇你加咩嚟啊咁样。 咁啊，所以即系见到有啲压力咁啊，跟住然后近排因为我老婆突然间唔知咪身痕啦，佢又开始跑翻。其实佢以前好中意跑步嘅，我识佢嗰阵时候都系经常同佢去跑步嘅，因为我读书嘅时候跑长跑嘅， 我记得啊。 系啊，咁所以就嗰阵时佢就一路有跑到系。疫情之後，我哋就一齊都冇跑啦，咁樣。咁去到近期真係可以即係除翻低個口罩喺屋企附近度跑啦，咁。咁於是乎佢最近就好勤力咁樣經常一收工翻到屋企就落樓下跑步。 跑步啦。 咁啊，但係因為由於我唔係成日陪到佢，因為有時我收工翻到屋企比較夜啲啊。咁琴日難得真係我哋一開完麥 off 咗麥就我就即刻可以翻到去啦。咁所以於是乎琴日就特登即係換曬裝備咁咧，即系你知道我哋啲装备人嚟噶嘛吓， 有啲咩啊？有啲咩啊？讲嚟听下你有啲咩噶？ 我都系嗰啲运动衫裤同埋啲鞋咯。 运动衫有冇特定某一类嘅？因为有啲咧，即系譬如我呢啲就好 hea 嘅，但系我有啲 friend 跑步咧，佢真系要特登买某啲牌子贴身啊、透气啊。 咁我又未咁讲究嘅，因为我好老实。 我知道我買咗呢啲咁有用嘅功能性嘅運動衫翻嚟，我一定係著唔翻個價錢所值得嘅嘅。 因為裝備有用，但你個人冇用。 係啦，咁所以我其實都係即係一啲比較簡單輕便啲嘅裝束啦，咁然後著翻對好耐冇攞出嚟嘅跑步鞋啦，咁然後孭翻啲好嗰啲運動袋仔咁樣就落樓下跑圈咁樣啦。 運動鞋都冇乜特別嘅，即係跑鞋。 正常跑鞋咯，正常嗰啲 training 嗰啲跑鞋。 因為另一邊廂曾經有個朋友啊，佢女仔嚟嘅。佢為咗令自己有動力去跑步，所以買一對好靚嘅運動跑鞋，真係 f 跑步嗰啲。佢覺得起碼，哦，第一使錢買啦，第二就係靚啊。為咗靚，點樣可以靚都著到佢咧，就係、是、跑步。 係， 所以就買咗咯，影咗俾我睇。嗰啲熒光色定咩好，即係好 fancy 嘅。 通常買完翻嚟就唔著噶咯。 係啊，冇幫唔到佢啊，冇用啊。同啲人諗住 join 咗 gym 俾咗錢，或者apply 咗教練之後會做多啲 gym 一樣，其實最後都冇用啊。 唔會噶嘛，咁樣 你改變唔到你個底嘅。 係啦，咁所以於是乎即係换晒装备咁落楼下跑啦，其实咧我好有自信噶，我落去嗰一下嘅时候，因为以前咧，因为我中学嘅时候系跑十 K 嗰啲嚟嘅，咁正常都跑十 K 啦，长跑，因为咁所以以前早几年嘅时候咧，就算跑唔到十 K， 可能都会最少跑五至八 K 咁样啦，咁先停啦咁样，咁通常以前我就成日笑我老婆，因为佢跑得少啲嘅，佢成日差唔多俾个 target 自己跑到三 K 咧。就达标㗎啦，咁然后如果嗰日发觉自己有余力先跑多少少啦，咁样。点知呢琴日落到去跑情况大逆转，我开头嘅时候我仲抱住一个好轻敌嘅心态啊，我喺度慢慢喺度一路都即係有少少 jogging 咁样 hea 住跑啦，叫 龟兔赛跑嘅故仔。 係啦，跟住然后跑咗去我諗一 K 左右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即係开始搵得返个节奏啦，即係因为太耐冇跑，我搵得返以前跑步嗰个节奏，但係问题嚟啦，开始一搵返个节奏呢就发现自己啲气唔得啦，真係开始哇，点解会突然间咁快咁渣嘅呢，点解个人会扯气嘅呢，即係扯蝦嘅呢，即係未到扯蝦夸张咗啦，但係即係索晒气啦已经。咁然后諗住俾自己休息一阵再跑过。嗰陣时大概跑咗1K 半啦其实。咁然后坐低咗。因为我老婆叫你坐低唞阵先啦。佢嗰下笑住望住我话你坐低唞下先。 仲难得有机会可以。 我叫我心諗有冇搞错啊，真係咁我直喺度好耐冇跑，俾我 warm up 下先咁样啦。坐返低。跟住我係冇好耐冇发现经历嗰样嘢，就係啲汗呢由个头开始你感觉到佢流露去落条颈度，跟住喺条颈嗰度滴咗落个地下，係咁叭叭声流。呢、這个状况係好少喺我身上出现嘅。咁我就觉得嘩唔得喎，真係渣喎。即係以前係跑 1KM 係啱啱熱咗个身。 熱咗个身啊。 其实都未攰㗎嘛，啱啱搵到个节奏咋嘛。琴日跑一 K 半之后就已经。 长跑喎。 我唔想喐啦。 运动员喎。 唔想喐啦。咪其实嗰下呢你想你如果我真係坚持要继续跑，我係跑到嘅。但係。 但唔好乱嚟啊。 但係觉得唔好啦，算啦，懒啦，个人开始。 即系你寻日跑之前系隔咗一段时间，即系你老婆近排已经开始跑翻步啦。但系对于你嚟讲，我近排真系寻日先开始嘅。 真系寻日真系好突然收到工就落去嗰种咯。咁所以同埋其实有少少惊嘅嗰下，觉得我喺度谂就系，如果我夹硬跑，我会唔会晕噶？因为琴日好翳焗啊，你当我赖啦吓。 唔系，我都想讲嘅，你好拣唔拣拣咗呢个礼拜相对湿度比较高啲嘅日子咧。 琴日个天气好翳焗啊， 跟住块地又硬啦，跟住对跑鞋好耐冇着，又落地啲脚 又 感觉 又冇绑实啦，咁样啦。 系啦， 咁于是乎就觉得唔好啦，都系睇定啲先啦。咁俾自己即系慢慢无谓啦。 啱嘅， 即系同埋你唔知道自己三年冇做呢样嘢，嗰下个体能系咪真系会渣咗啊嘛？系嘛，慢慢嚟咯。 你 系睇住嚟啊！你睇住嚟啊！下个月我同你讲，我就跑翻十 K 噶啦。呢、這个琴日我系一个少少嘅，唔系同埋做嘢攰啊，我谂 系啦。 我覺得係啊， 總 會揾到啲 原因啊嘛，係咯，總有揾到啲原因嘅。唔係同埋咧，成日同波勝講嘅，覺得嘥已經嘥咗氣啊， 係啊， 條氣已經唔夠， 條氣已經唔係好順啊，要人講 係啊，已經唔夠啊。 但係覺得你應該俾個目標自己嘅， 有嘅，唔係因為咧而家我哋跑步，即係其實早幾年跑步已經會用個 app 咁樣計住時嘅，咁原來發現個 app 咧都話俾我聽，你三年冇跑過步啦，咁樣 最上一次 係啦，咁跟住當然啲速度又慢咗。好多啦， 系 咁会慢慢俾翻个目标，自己要去翻几年前嗰个水平， 嗰个时间自己个 BP 啊嘛， 系啊， 同埋你可以报下嗰啲唔知咩比赛嗰啲跑下啦，即系个目标俾自己练啊嘛， 冇啦，唔好住啦，唔好住啦， 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咧，一个都同跑步有关嘅，嗰时听个 friend 讲咧，佢有个即系睇人哋 IG 见到嘅，因为前排跑翻马拉松啊嘛， 系 咁跟住之后佢有一个朋友佢影自己个朋友跑马拉松。跟住就跑全馬，哇！你個 friend 好勁，即係你望落去個樣又唔係好，就唔係好似有練開定點啦。跟住佢同我講：我個 friend 啊，佢本身諗住報半馬，撳錯掣撳咗全馬。 哇！ 跟住之後佢真係走去 出事喎，師傅。 報完錯咗之後，咁啊照跑咯咁。咁但係佢又係咪真係有特別練？唔係，即係非常不建議大家喺冇準備充足之下去跑啦， 唔好夾硬， 因為對身體唔好啦， 係啊， 係啦，即係你幾多馬都好，真係你小心啲啦。咁、但係佢又話就係佢唔知嗰啲唔知話運動基因定咩好定乜鬼啦咁，咁、所以佢又真係可以完成到，但係的而且確好攰嘅， 係， 但係就因為撳錯掣報咗命。你諗下喎，半馬同全馬一 double 啊，大佬四廿幾公里喎， 成功挑戰到自己啊！不過不建議大家亂咁嚟啊， 你真係唔好亂嚟， 衡量下自己身體狀況，即係好似我咁，我覺得即係小心啲每樣嘢。要考慮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考慮一下那些環境、那些濕度、那些氣温，那你自己判斷是不是真的應付到咯。 都是的，我覺得你跑不到，即是跑 1K 就完呢，其實未必關你事的。好多嘢影響㗎嘛，呢個宇宙嗰啲力量，可能近排你有水液 咧，嗰個地下個摩擦力，個摩擦力好似勁咗咯，又 你咁樣水液啊， 水液， 咁所以咧個阻力好大咧，你向前個逆向嗰啲嘢， 可能心情有影響。 你要計風向同風速㗎嘛，你跑呢啲。好似我啲 friend 踢波有时射唔入个罚球， 风向， 佢话哇好大风，咁就我冇计个风向唔记得咗，所以射高咗咁啊。 咁啊。俾你嚣张一日， 所以你应该跑室内，可能你个状态会好啲咯，冇乜嗰啲， 冇乜封咗啊， 系啦系啦，但你要留意冷气位咯，可能都会有影 响，吹亲啊，一阵摄一摄啊， 究竟我哋有几多藉口去话住 跑啊？ 咩啊？我有自知之明嘅，我呢啲，我有自知之明，我唔中意跑步啊，佢唔系练对身体好呢啲紧要嘅， 系啊， 系啦，同埋氹到老婆嘛。嗱，佢哋都好希望应该咧，另一半咧系有好嘅体能嘅，我呢句好衰咁讲。有好嘅体能做咩？即系可以实现佢哋嘅愿望，可以抱起佢哋做到公主抱啊！ 浪漫是基本规条，一靠近你便用电。浪漫是加速心跳，闪转夜幕下影子。跑车不足够，多花心机陪我漫游。I just wanna be with。吹的歌 我遲啲去做 gym 啊，練一練啊，練埋呢一招啊，聽我有 Venus 公主 呢一招， 呢一咩料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旅游巴和一架货车，87人受伤。继观塘和西贡民政事务处早前在联合医院急症室设立跨部门援助站，沙田民政事务处亦在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设立跨部门援助站，为市民提供协助和查询。威尔斯医院急症室的电话是3505-1555，联合医院急症室电话是2171-7426和3949-4000。长沙环发长街润发仓库发生三级火，警方说约3400人受影响要疏散，包括四间学校和附近过渡性房屋喜讯的居民。消防協助救出5人，附近公園一名職員和一間學校一名人員吸入濃煙不適，要送院治理。火警發生在下午約1:50，約20分鐘之後升為3級。起火大廈多個通風口和窗戶冒出大量濃煙升上半空，籠罩附近一帶。消防架起雲梯向大廈射水，又出動無人機偵察。民政事务深水埗民政事务处开放深水埗体育馆作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市民使用。消防处话，若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嘅烟雾同埋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同埋保持镇定。天文台预料今年全年气温会偏高，并会喺今年夏季新增极端酷热级别。当预测或者实际气温达到35度，就会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提醒市民采取相应预防中暑的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制定预防中暑指引时候，劳工署和天文台一直有紧密合作，未来会继续沟通。若果天文台有更好资讯时候，怎样做好整个预防中暑指引的工作。孙玉涵话：劳工处已经更新预防中暑指引，目的系要令到指引更加清晰，并能建基于天文台发布嘅暑热指数。计划希望喺夏天来临嘅时候，大约4至6月可以正式发布生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日前针对中俄领导人簽署關於2030年之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一事，表示美方不支持任何阻止國際社會孤立俄羅斯做法等言論。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俄元首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是對下階段兩國重點領域合作作出頂層設計和規劃部署。俄中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双方开展互利合作，造福于两国人民，亦都有利于世界。这个是坦荡的君子之交，与美国大搞霸权、霸道、霸凌，并就封闭排他、自私狭隘的小圈子形成鲜明对比。毛宁强调，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反观美国不仅火上加油，还阻挠别国劝和促谈的努力，反问用心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较多，和有一两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南风，明日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下降。 下周初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风势逐渐增强，仍有几阵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龙尾是排到去龙翔道近思瑞桥底。重复一次，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车龙是排到去龙翔道近思瑞桥底。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沙田路近城门河。另外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仲是处理紧，慢线封闭了，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而长沙环的火警亦都是处理紧的。丽发街、发祥街西、发祥街、丽康街、英华街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还有兴华街西、深旺道、东京街西和通州街的部分路段封闭，巴士路线914、12和296C 都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思瑞的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信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将于2023年5月1日生效。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为观众带来科普知识的电视剧可以说少之又少，但拍摄航天题材意味着火箭卫星的发射镜头必不可少，想要揭开背后研发的艰辛历程，就要深入浅出才能够令观众看得明，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9点半， 打开饮食世界的魔幻之门。 这本书总是有办法带出跟食物有关的一些魔幻的故事， 全部都是怪鸡的情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冯杰、黄怡， 请来恒大中文系助理教授周子恩介绍道道的散文集《饮食魔幻乐》。 樱花飘飘，吹出动人旋律，寻找最受欢迎上映地点。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拍完图。

信大家而家个心情好似呢一首作品咁样啊。一嚟自尊奇最新排台作品《Time to Fly》，你飞得未啊？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马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暗暗，你傻笑看呢场线上，连续8秒太偏未完我。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要怎么问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oh, I will be a fool again. I can't explain this other than the butterflies and hurricane. I feel it all over and over again. I still believe in love, living in the world of parallel. Every single 经历了几多次了，每逢礼拜五都是那种就来收工了就来收工了但又未收到工的那种心情，好像初恋一样。马天佑第 N 次初恋， 有一他变左边，另一手你变左边，错字在花店，一下的旧照片，已无法被你兑现。在餐厅的那一次，怎可能承受到你现尽的言语 ？Oh, I feel like I'm ready. Because you are the one, I'm so sorry. If I ask you, do do you want to see you tonight? Just to see what you want to.Just see her, my mind is so cold. I know we don't need a lot of gold. As long as we're here. FM 九八九六 ，Think I'm in love。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as I? 就好似呢首作品所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好想成为的对象的，深信呢一刻可能大家好想成为隔离一早已经收了工的一位同事，但是有 Aga 最新拍台作品《灭之》。 每天都要训练，人生最冒险，找一种意义，别怕所有结果，泪水都要释放，最终会得到快乐。重新揭开这一幕，迷失了不需失魂，能找到千种可能，越挫败越要努力，要得到神的拼命。 in the wall 才敢太坏太多错题用力跟我冲 Back in the city with a meaning I'm not ready for this crazy world Trying to move on Make a wish we'll be better Cause I've been feeling hopeless 超过眼落和等到 I know the time to tell the truth 这人生太过富迷失自己身发自动也算太疯的 And I can't make anybody save me I just wanna escape from reality Tell me what should I do Maybe I just need you to embrace me now 不过唔紧要嘅，无论你面对紧嘅系几多排山倒海嘅工作量都好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再慢啲 ，News。 I think that you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Yeah, I think that you know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Yeah, I think that you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what I can do Yes, I think that you've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Yeah, I think that you know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Cause I think that you've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Buckle up, baby, we're going bald right now Just like a wall of war, swag, swag, dripping oh I turn the heat up cause we got it going on We make it, ooh, we're gonna take it high. There ain't no stopping, we are about to kiss the sky. I'ma make you let me take the rules and hold them steady. I'ma follow every curve, put it in reverse. Get a little na na na na. Ooh, you made me go mad. Got me dreaming of your body. Ooh, you kill me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Yeah, do it like a body, body. Oh. That you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Yeah, I think that you know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Yeah, I think that you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what I can do Cause I think that you've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Yeah, I think that you know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Cause I think that you've heard Rumor, rumor, rumor, rumor Buckle up, baby, we're going for a drive now, yeah 最新排来的作品 Rumors Buckle Up 准备好听到这个准备收工的钟声响起 扫耳空，耶耶耶。 Benson，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咁而家点啊？ 点啦，你呢啲咁嘅薪水小偷系嘛？点俾你啊？ 我 系认 我 啦， 我系认自己做过嘅， 系嘛？我都做过， 但我做唔到。 欸、 想做但系做不到， 我同你好似啊，成日都觉得 系啦， 即系有好多嘢咧，你良心系过唔到去噶嘛。 其实佢好多都似，第一样嘢唔似咯，我跑到五 K 啦，走啊！ 起码跑到五 K 咯。 喂，成粒钟前嘅话题你仲攞嚟讲？ 知唔知啲叫咩？首尾呼应啊嘛，摆一个伏笔喺度啊嘛。 嗱，咁啊，今日我哋咧呢、這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就系、是、点俾啊！我深信你唔会自认噶啦，不过可能你会觉得隔篱位啊、前后左右啊、隔篱 department。文嗰啲啊，薪水小偷啊，斋坐喺度出粮嘅啫， 劲啦、啊， 咩都唔使做咁样嘅，感觉上好似 令你好羡慕又好憎嘅人。 系啦，咁啊，到你自己做嘅时候，可能你会惊惊地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点唱啊，点首歌俾呢啲人，有咩想同佢哋讲咧？凭歌记忆啊， 系， 我哋又听下我哋伟大嘅彭亚斌阿斌神究竟嘅写啲咩啦？ 亲爱嘅薪水小偷。 你好啊，收咗工啦，你就好啦，我仲未、啊。我估你而家都应该喺翻紧屋企，又或者出去 Happy Friday 嘅车程当中啦，嗬。其实你哋唔闷嘅咩？每日翻工都系不停咁样重复三个步骤，坐埋位，一边扮做嘢，一边煲剧，然后不停咁样去 pantry 斟水饮水，再去厕所，翻到嚟。就坐到晏昼放饭，食完饭翻埋位又继续轮回。点解我会咁清楚？当然啦，因为我都试过啊嘛。曾经有一份工作咧，喺翻工头两个月嘅时候，由于正值公司嘅旺季啊，每个同事都忙到唔得闲教我入职最基本嗰啲工作流程。于是乎，我每日翻到去问同事有冇嘢可以帮到手。最后都是被人分派一些很简单的工作，用一个钟头完成晒之后呢，我就坐在办公室里扮做嘢等收工。在头一个星期我都觉得哇几爽啊，好多人的理想工作模式都应该是这样，而我竟然体验到、啊、那就不如堂堂正正做一个薪水小偷啦。不过在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顶不顺，那种虚度光阴和人生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自己什么都帮不到手的无力感和孤独感都越来越重，又不敢下下烦住同事。虽然每个月出粮那下感觉是挺良好的，不过都令到我思考自己的路是不是就要这样一直走下去呢？好彩这个状况只是维持了两个月左右啦，之后上轨道就开始忙到停不到手。不过最近这首歌令我想起当时的自己，不知道这么多位的薪水小偷是不是都有这一种的感觉呢？原来自己一个人等收工都可以列入国际孤独等级里面，不知道 Gareth T 是不是都曾经试过呢？好想重回薪水小偷行列的奔神上。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供谁或谁扮隐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我路 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绑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但却别人亦遗下我，别来扮诚意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独个来医院就办妥，五个卡密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摸，我不怕闷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给院里前身好过，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大概谁都很羡慕我，若我敢讲更爱独坐，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 听我有 Gareth T 的国际孤独等级，好惨噶，自己一个喺个位度唔敢出声，跟住又惊俾人发现你喺度吞坡，你明唔明啊？ 其实真系好难。 你有冇试过？ 自己喺个位吞坡， 系啊， 我会自己内心惊俾人见到，然后唔够胆咯。 系，跟住就唯有喺度扮，即系扮所谓办公就系咁啊嘛。 好难，你要好有，我觉得总之你要做到山水小偷，做头先以上所有嘅嘢咧。你是要有一些条件要具备的，就我现在写这个就是讲那些条件。薪水小偷你好啊，我呢真的很佩服你的，竟然可以做到这种人、啊、要做一个称职的薪水小偷，我觉得是需要具备厚面皮、创意、演技和智慧的。因为根据我以前的观察，你这班贼仔都可以分不同 level 的。最初阶的呢就叫独立派，即是自己成日匿在厕所那里，一入去呢就入大半个钟了，在里面即是睡觉啊打机都好啦。不过因为不想那么张扬，所以就揀全公司唯一一个私人空间厕格了。咁我觉得呢一种嘅薪水小偷都叫有廉耻啦。咁而升一个 level 咧，就系演技派啦，就会用唔同嘅方法去扮忙，即系例如系咁执嘢，将啲嘢由呢度搬去嗰度，再由嗰度搬翻翻嚟咁样，又或者打开个电脑揿打字，但其实系冇任何嘅作用嘅。仲有一种咧，有阵时会喺公司嗰度啊，好有方向咁行嚟行去。唔知仲以为佢有几百万生意，要周围揾唔同嘅人倾偈开会添啊！而最犀利咧，我见过嘅演技派系会时不时发出一啲唔耐烦嘅声，即系嗰啲唉，显露到自己好似好忙咁。所以你话冇翻咁上下嘅投入程度去投入嗰个角色嘅话，都做唔到啊！不过以上呢两种咧，都系考虑到周围。为其他人而做嘅啫，再高级啲嘅薪水小偷就系嗰啲完全唔理人哋目光，有一种叫自我派，就系大条道理咁喺 office 嗰度煲剧啊、打机啊咁。 而最极致嗰种就系收割派啦。就算你咩都冇做过都好，都可以教啱个靓位冲出嚟领功。所以你明点解我咁佩服你啦？冇翻咁上下智慧，点做到薪水小偷你啊？而以上呢几个派别嘅薪水小偷，我当然都遇过啦。你可能会话扮咩清高啊你？咁实不相瞒啦，我都做过嘅。因为嗰阵喺公司啊，真系冇嘢做，又冇得大条道理咁样做自己嘢啦。所以我最近呢，都只能够去到演技派嘅弹数嘅啫。但系对于我嚟讲，要沤喺公司嗰度咩都唔做，其实系辛苦过有好多嘢做。所以我谂我依世都冇可能成为你噶啦，薪水小偷。虽然我哋系唔同世界嘅人，不过又唔代表我唔明你嘅。今日等我送翻首歌俾你啦，《薪水奴隶波城上》。 有些遇什么你是可以飞， 听我呢一首由 Jenny 嘅 Dum Dum I'm Not Dum Mix 啊， 冇错。咁啊，今日咧就系时候睇睇咧，大家有啲咩歌系点俾呢一啲嘅薪水小偷啦。咁啊，有一啲嘅听众系有话俾我哋听点唱咧，就想点呢个农夫嘅作品，就系日出而作，其实系啱数啊， 啱数啊， 好正路啊， 听下啦。尤其系呢个星期五临放工前，听住呢一个 vibe。都算是挺好啊，特别你今天没做过嘢。 翻工放工，几点至九钟？熄了雨点用？开会有乜用？打卡打卡，记得打卡。日出而作搏一搏，我架单车变摩托。 睡眼惺忪九点钟，记得起身翻工。九个钟，九个钟，每日翻九个钟，个个都要翻工，翻工先唔使穷，证明你有用。 份量越重已经唔够用，第一个钟轻轻松松，等等第二个钟，第二个钟去西 visit， 顺便去买 game 送，第三个钟打电话，打成个钟至接通之后，嗰四个钟劲多嘢做，喺公司四围冲，入厕所冲下冲下，又钓鱼冲下冲下，攞杯咖啡冲下冲下冲下冲下冲下冲下，咁又冲到最尾各个钟，各个抵住个钟，各个等放工。放工去玩又惊第二朝早起又惊凉味，翻工系一个得闲死唔得闲病嘅游戏。你老板唔中意你， 我啊， 你唔中意份工，鬼叫你中意份人工，咁就冇嘢需要你。 翻工放工，几点至够钟？熄了要点用？开会有乜用？打卡打卡，记得打卡，打卡最型打唔停，打少一成伤无失明。大部分嘅老细会低估员工嘅能力，大部分嘅员工会低估老细嘅智力，大部分嘅老细会挑战员工嘅耐力，大部分嘅员工会问同事攞零食。 翻工放工，几点至够钟？熄了要点用？开会有乜用？打卡打卡，记得打卡。 日搏夜搏先发觉，最中意读书翻学。 永远就嚟迟到，班地铁一定赶唔到，好彩第一个翻到，老细又睇我唔到，成个朝头早已经有鬼咁多嘢做，临放工终于做到趴喺度。有人冇嘢忙，又要扮忙，女同事化完妆，又要补妆喺 pantry 入面嘅 pantry 挡扮开会，同一个 project 讲完又讲，扫把话唔够数，出嚟捉人去跑数，跑极都系唔够数，份人工又唔啱数，最唔抵饮完酒起唔到身，翻唔到工，诈病请病假，又要付出代价。好彩啊，边个有医生指明马实价，仲要做紧特价，请够四日都唔怕。费事翻到公司，好似只死尸，放工去开 P， 点知要 OT 打卡打卡，记得打卡，唔系 O 咗，只有边个知？ 快工放工，几点至够钟？熄了要点用？开会有乜用？打卡 呢个底真系冇得输。 好想放工啊！即刻 好超啊！听完，你明点解要做薪水小偷？ 听过有农夫呢首作品日出而作嘅， 系先睇住六点半新闻报道翻嚟由 EDM Friday Mix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将军澳道发生五车相撞意外，涉及四架旅游巴同埋一架货车，93人送院，伤者主要系学童同埋长者，一人情况严重，其余情况稳定或已出院。警方话，怀疑一架的士转线，尾随嘅小巴要收慢，导致后来嘅五部车收制不及相撞。消防話現場交通繁忙，加上傷者是小童，需要安撫情緒，增加救援難度。意外之後，當局在聯合醫院急症室和威爾斯醫院急症室設立跨部門援助站，為有需要市民提供協助和查詢。長沙灣髮祥街一個倉庫下午發生三級火，現場冒出大量濃煙，籠罩附近一帶，3400人要疏散，至少兩名市民吸入濃煙不適送院，另有兩名消防員救火時不適送院。政府開放深水埗體育館作臨時庇護中心給有需要居民，截至下午五點約有40人使用。有附近上學的學生說，火警發生後老師要立即關上課室的窗戶和提醒同學戴口罩。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前總統梅德韋傑夫說，俄羅斯沒有計劃和北約直接衝突，願意透過談判和平解決烏克蘭衝突，但是美國為了給予俄羅斯最大打擊，不允許烏克蘭這樣做。 梅德韦杰夫接受传媒访问时话，几乎百分百依赖外部军事及资金援助，否则一星期都撑不住。又指外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令到核灾难日渐接近，但不意味最终会发生。梅德韦杰夫话，乌克兰正系准备发动攻势，人尽皆知。俄军总参谋部已经预料到呢个情况，并作出准备。警告若果乌克兰企图取得克里米亚的控制权，俄罗斯就有理由使用绝对武器作为防卫手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一两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南风，听日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下降，下周初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风势逐渐增强，仍有几阵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一下长沙环丽发街的火警。丽发街、发祥街西、发祥街、丽康街、英华街的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兴华街西、东京街西、通州街的部分路段都需要全线封闭。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都排到去近住浸会桥面。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龙盘苑，同埋龙悦道近泽安村。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龙尾而家去到城门隧道近住沙田方向的管内，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咁龙尾一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起底犯法噶，转载起底信息都系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系犯法噶。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唔系无法可依。 国剧830输赢。 做销售人员嘅难，可能你讲唔出。不过销售专家周月就咁讲啦， 仲记得有人你同我讲你想做 sales 嗰阵 ，sales 太难做啦， 识处理，仲要识执手尾，真系好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Like 日语礼包最佳造型的猫仔狗仔在公共广播95年，一世看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投下你的神圣一票， 由现在起到4月13号，登入港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只 like 的猫星人和汪星人， 打扮出色的毛蟹还有机会获邀出席4月23号在 K11 Museum 举行的宠物派对现场行 catwalk 竞逐最佳造型大奖。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song that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young girl. We're gonna live for a generation.

听下呢一首都十年前推出的啦。呢首叫做 If I Lose Myself， 叫 Alesso vs One Republic 嘅。十年前的 EDM 你会听到那种同一种的质地，然后这些全部都已经成为了经典了，那么眨眼就十年了。但的而且确2012-13开始呢，这个商业的 EDM 是一个几黄金的时期，所以慢慢发展到现在那个多样性也都更加之大了。跟住呢一首啦，亦都系十周年噶啦。呢一首作品咧叫做《Paradise》，嚟自一位 DJ producer Tiesto， 下个星期佢都会嚟到香港演出啊。这一首都是应该当年的大热。听下呢一首嚟自一个 Cedric 嘅 remix Summertime Sadness。 Down the coast, going about 99. Got my bad baby by my heavenly side. I know if I go, I'll die happy tonight. Oh my God, I feel it in the air. Telephone wires above, all sizzling like a snail. Honey, I'm fine. I feel it everywhere. Nothing scares me anymore. Kiss me all before you go.Sadness. I just want 上前面歌詞記唔記得到？我記得當年只有 DJ 玩嘅話咧，大家都會跟住唱嗰個深深 Summer Time 啊！跟住呢一首歌咧，有趣嘅位咧，系应该你好大机会听过呢首歌。不过你每次听都唔系由呢度开始，可能你从来唔知道呢首歌前面系有人咁样样系唱紧嘅。十年只要你有去过 club 嘅话，你一定听过呢首歌，有 Showtech 啦、We Are Loud 同埋 Sonny Wilson 嘅 Boy Yeah。而呢一首歌去到十年后嘅今时今日，你都有机会喺 club 度听到嘅。数到2013年十年前的年度之王，最红最红最红的一首 EDM， 令到他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 DJ producer 之一呢，一定是这首。就算你不是很热衷于 EDM 都好，我相信你真的有机会都听过这首歌。 唔知道听呢首歌有冇一种听住自己过去、听住自己青春嘅感觉呢？呢一首是 Martin Garrix 的 Animals， 亦都因为呢一首作品呢全球都非常之红，令到 Martin Garrix 在那个知名度或个地位就因为呢一首歌呢就一夜爆到上天啊。开呢个题咧，最主要系因为跟住来最后呢首歌。十年前推出的作品呢， Armin van Buuren 和 Trevor Guthrie 出的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早几天见到 Armin 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那里 post 这首歌，说会制作一个2023年的新版，之后在 festival 里玩。同时亦都出了一个短短地十零分钟的纪录片，讲翻当时十年前去呢一首歌去做啊，拍个 MV 时候的点滴。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